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我却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，以便真主赦宥你以往的过失和将来的过失，并完成他对你的恩典，却昭示你一条正路，真主将给你一种有力的援助。他曾将正境降在信士们的心中，以便他们念上加念，天地的军队只是真主的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，以便他使信士们和信女们受那下临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，并赦宥他们的罪恶。据真主看来，这是伟大的成就，以便他惩罚违信的男人和女人和以为配主的男人和女人，就是对真主做恶意猜测的人，恶用只降临他们，真主谴怒他们，弃绝他们，并为他们预备了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。天地的军队只是真主的，真主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，我却派遣你做见证报喜者，做警告者，以便你们归信真主和使者，并协助他，尊敬他，朝夕赞颂他。与你订约的人们其实是与真主订约，真主的手是他们的手之上的，被约者自受被约之害，实践与真主所订约者，真主将赏赐他重大的报酬。留在后方的游牧人们将说，我们要照料我们的家产和家属，以便请你为我们求饶。他们用他们的舌头说的不是他们的心里话。你说，谁能为你们干涉真主一丝毫？如果他要降祸于你们或降福于你们，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你们猜想使者和信士们永不回家了，你们的心为这猜想所迷惑，你们做不善的猜想，你们是将灭亡的民众。不信真主和使者的人，我却为他们这等不信者预备火狱了。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，他要赦宥谁就赦宥谁，要惩罚谁就惩罚谁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留在后方的人们，当你们为获取战利品而发出的时候，他们将说，让我们跟你们去吧。他们欲变更真主的判词。你说，你们绝不得跟我们去，以前真主已这样说过了。他们将说，不然你们嫉妒我们，不然他们不甚了解。你对逗留在后方的游牧人说，你们将招去讨伐一群彪悍的民众，或他们顺从，或你们服从命令，真主就以优美的报酬赏赐你们。如果你们还像以前那样诡秘，他就使你们受痛苦的刑罚。真主却已喜悦信士们，当时他们在那棵树下与你订约，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，故将镇静于他们，并报酬他们临近的胜利和他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。真主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，真主以你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应许你们，而将这战利品迅速地赏赐你们，并致使敌人对你们下手，以便这战利品成为信士们的一种迹象，以便真主昭示你们一条正路。别的战利品你们尚未获得的，真主却已周知他，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假若不信道的人们与你们交战，他们必定失败，而且不能发现一个保护者，也不能发现一个援助者。这是真主以前的传道，对于真主的传道，你绝不能发现有任何变更。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手，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在麦加山谷中对他们下手。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他们不信道，并阻碍你们入境司，且阻止被扣留的牺牲达到他已定的位置。若不为厌恶你们蹂躏你们所未认识的许多信道的男子和女子，而你们因此无知的犯罪，那么他不制止你们。真主制止你们，以便他使他所抑郁者入于他的恩惠之中。假若他们是散居的，我必使他们中不信道的人们受痛苦的刑罚。当不信道者心怀愤怒，蒙昧时代的愤怒的时候，真主曾将镇静给使者和信士们，使他们坚持敬畏此。 他们是更易于敬畏慈的，是应受敬畏慈的。真主对于万事是全知的，真主却昭示他的使者包含真理的梦招。如果真主抑郁，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近似，有的人剃头，有的人剪短发，你们将永不恐惧。真主知道你们所未知道的，故在这件事之前先有一次临近的胜利。他因正道和真教而派遣他的使者，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。真主足为见证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，在他左右的人对外道是庄严的，对教邦是慈祥的。你看他们鞠躬叩头求真主的喜悦和恩惠，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，那是叩头的效果，那是他们在陶拉特中的比喻，他们在引这里中的比喻，是他们像一颗庄稼发出枝条，而他助他长大，而那枝条渐渐茁壮，终于固定在苗本上，使农夫欣赏。他将他们造成那样，以便他借他们激怒外道。真主应许他们这等信道而且行善者将蒙赦宥和重大的报酬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